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星期。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和消费出炉，上海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339元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1909元，均为全国最高。从财政部了解到，为了支持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小微企业，我国将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实施降费奖补。欧洲议会日前通过了一项提案，拟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，从而减少塑料废弃物对海洋的污染。北京房山区长阳镇将新建一所9年一贯制学校，缓解地区入学压力，完善基础教育设施配套。北京市工商局对外发布北京市网络商品交易平台服务合同示范文本，并从11月1号开始正式使用。近日，李亚鹏接受某媒体访谈时，首次公开表示自己将来会把70%的个人财富都捐献给社会，但目前李亚鹏仍在法院失信名单中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你慢慢靠近，无声无息，风平浪静潜藏着陷阱，我步步为营，在你的领域里担心突来的致命一击。爱既然已粉碎，又何必再拖累，连最后一滴泪在风中摇摇欲坠。我忍住了伤悲，配合你安排的骗局，看着你流下鳄鱼的眼不得已，身不由己，所有决定听命于天意，是我不小心闯入你的禁地，和自己玩着危险游戏。爱既然已粉碎，又何必再拖累，连最后一滴泪在风中摇摇欲坠。我忍住了伤悲，配合你安排的编剧，看着你流下鳄鱼的眼泪。是真心的忏悔，是假面的慈悲，我看清了真伪，已不能全身而退。你迂回的包围，还不如解决的干脆，何必再浪费鳄鱼的眼泪。我失去呼吸， 断了思绪，你的嘴角有一抹笑意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一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3度，最高气温13度，西北风4到5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3到14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4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。朝阳在1到12度，丰台大兴在3到13度，海淀在2到12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火焰山在-1度到10度，黑龙潭在-1度到11度，盘村和旅游景区在4到13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秋天要注意补肾，怎么补呢？俗话说一秋肾三虚，一年当中秋天最容易出现肾虚的季节，尤其对比较瘦弱的人来说，通过喝汤可以滋阴补肾，减少疾病。补肾可以喝银耳枸杞红枣汤，食材呢为银耳15克，枸杞25克，红枣3到5枚，蜂蜜适量。做法呢就是将银耳泡发，洗净撕碎，枸杞洗净，红枣洗净，银耳枸杞红枣同入锅内，加适量水，用火煎成浓汁，加入蜂蜜，再煎5分钟即可。新的一周又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，从现在开始呢，北京交警路面开的罚单可以扫码缴款了。最近交管部门推出服务新举措，机动车现场处罚、非机动车或行人现场处罚以及交管12123平台均开通微信、支付宝扫码便捷缴款新渠道，为广大市民群众办理交管业务提供便利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现场处罚决定书上缴纳罚款二维码有效期为4个小时，当事人在现场处罚决定书生成后4个小时之内可自愿选择通过微信、支付宝扫码该二维码缴纳罚款。如果超过了4个小时还未缴纳罚款的话，当事人就只能通过原有渠道缴纳罚款了。非机动车违法也可以扫码缴款，虽然大家都不想要被罚款，但这一政策出来还是方便了广大群众啊。现在出门带现金都觉得自己是个另类，有木有啊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只是这样的日子，同样的方式，还要多久？我们改变了态度，而接纳了对方，我们委屈了自己，成全谁的梦想？只是这样的日子，还剩下多少意义？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。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我能原谅你的荒唐，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。让你去疯，让你去狂，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。

冷的问候，剧情没让你逗留，就算没有尽头，却已猜透，只能 let it go。 不需要 say goodbye， 只需要 say I'm fine， 相应的考验机戴着面具隐藏着情绪。不需要 say goodbye， 一定都会冷硬地把剧本送给你，在你离开后我已沉了多久，发现这只是短暂的邂逅。不需要 say goodbye， 只需要 say I'm fine，相应的考验机戴着面具隐藏着情绪。不需要 say goodbye， 一定都会 alright， 想让眼泪痕迹留给过去，当了影帝把剧本送给你。 宽广，寂 没有紧张，也没有装模作样。哦哦，夜风吹，我和影子共陶醉，沧桑属于过往，我有我的影子陪。哦哦，夜风吹，寂寞也无所谓，我和我的影子悠悠荡荡。哦哦，夜风吹，我和影子共陶醉，沧桑属于过 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之音助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。最动听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，北京文化产业50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，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。合伙人要求：喜欢孩子，热爱教育，涂抹在创业的路上还会给予的更多。招募电话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金秋哪里去，就到中国最北海岸线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，赏红滩，看芦花，呼吸最美湿地新鲜空气，闻稻香，品河蟹，漫步稻田话，尝特色美食，河蟹各大高黄满溢，心里晶莹，唇齿留香。良辰美景无限好，转瞬即逝难长久，别起行囊换亲友，共享美景和美食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狗吸尘器品牌代言人杨洋。双十一就到了，我在小狗电器官方旗舰店为大家准备了颜值更高、性能更强的小狗 T10 无线手持吸尘器旗舰款，更有多重好礼，快来和我一起买买买！ 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 动听。 为梦走呀走呀， 我就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， 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， 轰轰烈烈，把我青春。 Listen to the word. Hey!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我是云奇。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在夕阳下奔跑的听友说，想点一首弦子的无可取代，并且留言，第一次听这首歌都是 N 年前的事儿，那时对恋爱是无限向往，可现实残酷，现实还是一个人，希望听到这段话的人不要错过身边的有缘人。好，那我们也祝福这位听友早一点遇到哪个对的人，好不好？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小了小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9:30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You 下去，你就是我的风笛，我将你的表情偷偷放进口袋，小小的声音在我心里无人可替。 只要能今夜看着你笑容，再多困难都不算什么，天黑了之后有你陪着我，你记得大声跟我说 hello。 只要能天天牵着你的手，眼泪就不会随便滴落，听着你温柔声 青鸟，它还没来到。我

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著名坦克电气自动化专家、陆军装甲兵学院教授、中国工程院院士臧克茂。 当时的话呢，是就礼拜天休息，不是现在这样双休日。我们礼拜天不知道休息，所以有一句话什么呢？没有礼拜天，只有礼拜七，跟一二三四五六是一样的学习，一样的工作。所以有人问你的爱好是什么，可能都回答不出来。说实话，我的爱好就是继续工作。 中国第二代航天员陈东。 为什么要进行载人航天？我们的地球，现在我们的陆地是供我们人类所居住，那么下一个是哪里？需要我们人类去走出地球，寻找更多适合我们人类生活的外行星。那最终是要我们人类亲自去走出我们的地球，看看你在这种环境下对你的人体到底有什么影响。 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。 所以中国走向21世纪，难道我们真的可以没有乡村，单独的依靠城市走向现代化吗？不是啊，中国5000年的乡村文明是和当今这个时代有血脉联系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尽管近代以来我们追赶西方的工业化，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铁的规律没有变，这就是乡村兴则文明兴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接下来是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主持人乔伊，在今天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65年10月29号，中国女演员程小旭出生。1971年10月29号，腾讯 QQ 创始人马化腾出生。2013年10月29号，世界首台比特币自动提款机正式启用。2015年10月29号，八届五中全会确定全面开放二孩政策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一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别再四处飘。踏着沉重的脚步，归乡路是那么的漫长，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我已厌倦漂泊，我已是满怀疲惫，也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要说什么都没有办法形容。